因為大部分咧喺所有嘅組織裏邊最有威望嘅時候嘅人咧，就喺商學裏邊。即使你快必即係勾下勾下咁出嚟，即係做槍打出頭鳥，都係冇撚意思。 係咯， 係咪？即係我覺得你就唔需要攬上身。不過問題就係、 是，唔係我攬上身， 唔係㗎，唔係㗎， 係老少擁佢。 唔係，因為點解咧？我哋呢一代人咧，我哋經歷過六四，我哋知道個悲慘嘅狀況。我唔係話鎮壓，而係你個運動失敗之後咧，雖然我唔認同啦。即係唔係輸曬嘅，打個平手都同老共，大家都過唔緊到。 同意， 你好難再翻身。你作為領導係需要有個勇氣，話俾你嘅群眾聽，咁樣唔撚啱嘅，你屌我啦。我使撚選你啊？屌你跟住市場做，係咪啊？咁你不如做節目算鳩數啦，我又喺度氹你開心。你唔係政治領導嚟㗎嘛？唔係老蕭唔係講得錯曬，我認同佢㗎，所以我都係吹蕭邦嚟㗎，心底裏面雖然我同佢同一日做節目，亦都冇夾過大家講乜撚嘢，佢唔係錯得曬㗎。 我都同意，但係我無能為力， 明白？ 唔係因為你前線啊嘛，你係而你前線你同嗰啲人接觸， 即係當年你嘅吳以開希同黃丹，甚至乎柴嚟，佢事後當然好撚後悔啦。但係佢喺個現場裏面，你邊個夠膽做一個？即系 退场嘅决定， 系啦， 系咯， 或者 反而缩， 或者 咁决定咯。 你亦都会留意到一样嘢。 但如果你咁样做到，你系叻仔咯。 唔系，亦都留 意，你真系英雄。 唔系，如果你系前线 领袖咯。 唔系，如果前线你会见到一样嘢嘅，就系话，留喺度嘅人咧，唔系因为想勇武抗争而留喺度。咁所以其实你嗰、那个你系咪因为之前勇武抗争先至系帮嗰班人咧？其实呢个唔 stand 嘅，其实系。 我冇支持勇武抗争啊！ 吓，唔系，我就话即系留喺度嘅人唔完全系支持勇武抗争嘅。 系啊，系啊， 唔系冇话你啦。 你譬如好似你话， 我突然间醒起一个例子，阿毛都系咁噶。 系 当年即系佢未有咁红嘅时候，同我哋一齐去做呢一个抗议。咁好多时我就话喂阿毛，即系我私下同佢讲，差唔多咯。 嗯，收啦， 都要咩噶咯？佢好笑噶，佢好醒噶呢啲。你同其他群众讲，我屌你！我同其他群眾，我唔使同你講啦，大哥，我梗係搞掂咗你先啦，係咪？ 係， 但係個問題就係、是、後屘我即係事後，即係好似大家都中意飲酒，我冇，我哋作為群眾運動 so called call and call 嘅領袖， 係， 我哋都要有呢一個嘅視野、勇氣，唔怕人屌， 係， 因為點解？因為我哋相信運動係長遠噶嘛，我哋未來十年、二十年，我哋仲有得玩噶嘛。我点会一铺输捻晒嘅咧？喂，共产党对付你好捻简单嘅，系咪？你咪继续去咯。你越去越得失你个群众，输捻晒，哦，我就收割啦咁样。一当然呢个我哋可以辩论啦，即系我觉得冇对错，唔系道德嘅问题。 嗯，系。 喂，但系你有冇发觉？喂，你确实唔单止得罪老萧或者咩？喂，陈伟业你都得罪埋。本来谂住陈伟业咪交班俾你噶嘛？ 系。 我就想转转去。 好啊。 而家交俾阿明爷， 咁咪仲好？ 点解咧？ 人社。同居啊嘛而家， 坚定留啊！睇你个样好似玩鸠我咁啊！ 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 本来阿大舅喺两年前系叫我排佢第一嘅， 系 属于你啊嘛， 佢排第二嘅。 咁你有冇抌春先？ 冇，因为我当其时点解婉拒佢咧？我话咁都系一命换一命啫，即系我入去你唔入去，咁我同万必咁咪又系两个，加埋 Erica 咁三个啦，可能或者刘墉咁三个啦， 嗯， 咁样。咁我话唔好啦，同埋你都仲系好后生，一六十岁，曼德拉七十四岁先做总统噶嘛？ 人哋坐廿几年监啊，大佬。 咁啊惨啲，咁我话不如唔好啦。 屌你个粉肠，大佬人哋讲廿几年监，你喺度笑，你喺度讲笑话，你真系。 唔系，但系后屘佢苦尽甘来啊嘛，卧薪尝胆系咪？咁我就话我自己去打伤我，我话清理门户。 嗯，同意啊， 系咯。咁你 寫快必其誰啊？ 你繼續喺新西啦，你繼續喺新西，即係繼續發光發熱啦咁。咁佢不斷去游說我嘅，呢個我四月十號咧， 阿明游說你啊？ 唔係阿大舅，大舅不斷游說我，咁我都係婉佢嘅好意咁。咁後屘就因為我嗰陣時喺新西諗住打下梁志祥啦，即係嗰個嘅區議會啦，你頭先講啦，係啦，打梁志祥 左喎， 係啦。咁后屘我因为喺旺角嗰度经营好耐啦，喺九西啦，系咪咁啊大舅就话咁啊，咁你不如去翻出去选区议会啦。诶、哎，你唔好喺度选新西啦，咁 即系得罪咗佢。 我唔觉得得罪咗咯，我觉得佢系你喺你既然想喺九西打伤我打黄国文啦，譬如系咁，你走去喺九西选区议会咧，即系佢嗰个谂法系咁样，喺嗰度选区议会，喺嗰度选立法会。